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浩展集团策划于8月22号到25号在南朝鲜全境举行已知战争演习。南朝鲜浩展集团以莫须有的北方网络恐怖、搅乱全球定位系统电磁波等为由，公然声称为此今年的已知军演把重点放在扩大和加强实际应对训练来进行。